多少天也 家，不管多少甜言蜜语，不如一丝真情真意。嘿，让我静静地贴你心房，听他弹出你的回答，不要听那花腔怪调，只想知道温情多少。我祈祷人间有温情，人间温情多么伟大，它是那枯树发了芽，冰霜也会被它融化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温情多伟大。腔怪调，只想知道温情多少。嘿，让我重新地靠你身旁，听你细说你的希望，我要珍惜这份情感，让你知道心底温暖。我祈祷人间有温情，人间温情多情多。